上我一家，有个永不分离的家。 能被我拥抱的荒岛，总是 天地昏黄，我与其间尘沙满沾，这日蔽天，我的左眼火山喷发，容颜如瀑，右眼中星云闪烁，一瞬间宇宙生，照面，双手托住本小聚合，不知来处，不见尽头，阻止有黑发缠绕，大风卷来如入魔闪烁，一瞬间宇宙生，一瞬间宇宙灭，双手托住本小聚合，不知来处，不见尽头，阻止要 一个人等着更美丽，哦，跳跃在哪里？一个人。 出一步就成诗。 在心头。

是谁的衬衫静静躺在角落，呼吸还残留一褪色的温柔，闭上眼背诵你给我的感动，过往就像音乐盒旋转着，颤抖在你消失的以后，想松开你的手，眼泪却太脆弱，你说要我快乐，我反而更难过，你是深深爱过，任回忆吞噬我，就算曾经

像是自己用尽了力气笑笑而已。什么都掩饰不了我这句万人的拒绝，唱不懂自己怎么了，唱不懂世界怎么了，唱不懂心灵深处到底变成什么了。迷雾迷雾在迷雾，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，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，不想被这团迷雾困住，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走上征途？征上，若需要征上，只要你愿的泪血覆盖上，就不在你就可以上。荣耀，胜过被嘲笑，所以抛开自渡，用几个感应着。 谁能懂

生命可以独自结束，别留下我在黑暗中抓住我冰冷的手，回到天空。如果天堂也是那么悲伤，和世界一样，我渴望化作一粒尘土，随风飘荡。如果明天不再难以捕捉想你的笑容，我也许永远在你身旁，和你一起埋葬。是那么虚幻，像梦一样。也许此时此刻也不会如此迷茫。

天的旧日之情，还频频在江边低回，会不会错是谁最难为，怕红颜影子会被踩碎，怕我无法归， 我就听也是我选择， 此时的宁静我不觉，你身旁死守着一江秋水，如美景般清澈，已代表我心里的笑， 这 一句不后悔，我奉陪把酒醉，把剑掉对，要和美和你一起飞， 一起飞。 孤零零我学会对酒眠，谁叫你出摊 两难，过了很久，终于我愿抬头。

欢穿着带花儿的裙子站在路旁。她的话不多，但笑起来是那么平静优雅。她柔弱的眼神里装的是什么？是思念的忧伤。南方的小镇，阴雨的冬天，没有北方冷。她不需要臃肿的棉衣去遮盖她似水的面容。她在来去的街头留下影子方向，再回某人的心头。眨眼的时间，方向已飘散，影子已不见。南方姑娘，你是否习惯北方的秋凉？南方姑娘，你是否喜欢北方人的直爽？ 的方向，我的荆棘像是给你 角，一场突然的离开，像一句不悔的冒险，向远方住着另一个自己，睡在哪里都是睡在夜里，听一路的声音，找你的画面，今天明天落幕又会再上演，一次次穿越，一段段过往，像不能倒退的电影，孤独的路上，晴天雨天，出发不去望终点， 是。